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大明二明献祭后，唐三的身体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因为魂环的强大，他的身体已经无法承受属性增幅。前三个魂环还算正常，但从第四个魂环开始，就已经完全是越阶的存在了。而且十万年魂环更是多达五个。按照魂环的总修为年限来看，一名最佳魂环配比的封号斗罗，所有魂环修为年限加起来绝对不会超过20万年，哪怕是超过15万年的都是少数。可唐三呢，他的九个魂环总修为年限绝对在50万年以上，足足是普通魂师的2.5倍之多。更何况他的第二武魂的第一魂环就是10万年级别，再加10万年修为，他的魂环总修为年限就是普通封号斗罗的3倍，高达60万年之多。这还不算，别忘了在现在唐三已经拥有了多达6块魂骨，外附魂骨八蛛矛伴随着唐三自身突破封号斗罗级别正在进化之中。可以想象，当他完成进化之后，也绝对能够相当于一块10万年魂骨的存在。除了这块额外的魂骨之外，唐三还拥有10万年级别的天青牛蟒右臂骨、泰坦巨猿左臂骨、邪魔虎鲸左腿骨、蓝银帝皇右腿骨，整整4块10万年魂骨。唯一一块不是10万年级别的精神凝聚之智慧头骨，本身也是5万年以上的魂兽出产。再加上与瀚海乾坤罩融合之后，有谁敢说它的效果比4块10万年魂骨要差？在实战之中，它的作用反而要排在第一位。在这种情况下，唐三自身的属性增幅足足超过了普通封号斗罗2倍以上，他的身体能够承受到现在才出现状况，已经足以证明其自身的强悍程度了。对别人来说，此时的情况也许是致命的，但早在离开海神岛之前，唐三却已经找到了破解的方法。接受了两位森林之王献祭后的他，精神力和魂力都恢复到了巅峰状态，沾染的海神之光播撒而出，直接射入旁边的海神三叉戟上的海神之心中。顿时灿烂的金光瞬间绽放，将唐三的身体完全笼罩在内。波塞西说的对，属性增幅对人类当然是有极限的，可拔出了海神三叉戟，经历了海神九考中的前7考之后，唐三可以说一只脚已经跨入了神级领域。尽管他现在的修为还远远不够，可是他所拥有的神的气息乃是最正宗的海神能量。在海神之光的照耀下，唐三顿时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仿佛进入了一个巨大的熔炉之中。两大神兽献祭所产生的红光消失，但他身上却冒起了更加强烈的金色光焰。身体最热的地方就是6块魂骨所在的位置，隐约中能够看到那6个位置下面的经脉、肌肉甚至是骨骼都在快速地蠕动着。剧烈的痛苦不断侵袭着唐三的大脑，海神之光带来的虽然是灼热，但却要比先前的肿胀舒服许多，令他感觉到自己整个人仿佛浸泡在高温温泉中。唐三身上的骨骼不断发出令人牙酸的声音，筋脉和肌肉更是不时传来一阵阵爆鸣。眼看着唐三体表的肌肉就急速膨胀起来，变成了一个恐怖的肌肉男，但很快的，在海神三叉戟的金光普照下，那极度隆起的肌肉又逐渐平复下去，恢复了唐三本来的身材，健壮而并不夸张。古铜色的肌肤上渲染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那可不是金属光泽，而是神圣的金色。唐三心中突然升起了一丝明悟，他发现当自己的身体承受能力达到极限之后，在这海神之光的普照下，似乎完成了一次脱胎换骨的过程，不需要试验，他也能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变得无与伦比的强韧。两大武魂全部收回到他体内，他又恢复了原本的样子，只不过身上的衣服早就已经在狂暴的能量作用下荡然无存，只剩下那带着一层淡金色光芒的皮肤。海神三叉戟竟然自行落入了唐三右手掌握之中， 水乳交融的感觉瞬间传遍全身。他深刻地感觉到自己与海神三叉戟之间的契合又近了一步，这一切本应该是完美的。可是当一切结束之后，唐三那双深邃的眼眸中却只有悲伤。重新将恢复黝黑的海神三叉戟插入地面，收起从自己右臂替换下的小舞魂骨，抱起平躺在地上的小舞，双膝跪倒，朝着面前那已经变成出体形态的天青牛蟒和泰坦巨猿拜了下去，标准的三拜九叩大礼。唐三的双眼之中闪耀着璀璨而冰冷的光芒。大礼完成，唐三将小舞先放在地上，然后珍而重之地把大明和二明的尸体收入到自己的如意百宝囊之中，强忍着不让自己再流下泪水。大明和二明的最后期盼他还没有完成，唐三认为现在的自己还没有哭的资格。献祭吸收魂环的速度虽然快，但从开始到完成也用去了小半个时辰的功夫。另一边的比比东随时有可能搜寻过来，这里不是复活小舞的理想之地，所以他必须走，找一个不会被打扰的地方复活小舞。将昏睡中的小舞也收入到如意百宝囊之中，提起海神三叉戟，唐三朝着比比东所在的方向深深看了一眼。 比比东，我们还会再见面的。两位兄长，你们一定不会白死，我先复活小舞，然后再为你们报仇。英灵不远，等我正式继承了海神神位之后，一定会放出你们的灵魂，与小舞再会。 随后唐三瞬间腾空，突破九环高达91级的强大魂力注入下，他纵身而起，精神力释放，隔绝着外界一切的精神搜索，朝着远方而去。他必须要离开这里，离开星斗大森林。在唐三心中，小舞比自己的生命还要珍贵，终于有了复活他的机会，唐三绝不会让任何有可能发生的意外出现。他想到了另一个去处，在那里他有绝对的把握帮助小舞复活，而不会被打扰。就在唐三离开的同时，另一边比比东也结束了自己的修炼，睁开双眼，和先前与唐三战斗时的暴怒相比，现在的他反而平静了许多，目光凝望着一个方向。 你们感觉到了？ 四名封号斗罗面面相觑，都默默地点了点头。比比东站起身，脸色凝重的仿佛要滴下水来。 好，很好，抢了我志在必得的魂兽，还当着我的面吸收了他们的魂环。唐三，你倒是没有令我失望，你成长的速度也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 啊，陛下，您说那个人是唐三？ 想不到他也变得这么厉害了。 唐三， 哼，除了他还能有谁？他有可能自己也没想到，正是因为他在这里吸收了那两头魂兽的魂环，才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只是我很奇怪，为什么那两个森林之王竟然没有反抗？他又是如何做到这么快速地吸收了两个十万年魂环的？现在，他的气息已经消失了，应该是真的跑了。 陛下，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还需要我解释吗？能够凭借实力与我们这么多人抗衡，固然和那柄三叉戟的特殊效果有关，可如果他没有封号斗罗的实力能阻挡我？拥有封号斗罗实力还能吸收两个十万年魂环，除了双生武魂之外，你们还找得到别的解释吗？在斗罗大陆上，除了我以外，拥有双生武魂的就只有唐三一个。要不是武魂帝国正值用人之际，真想将眼前这个笨蛋撕碎。 那会不会是有人接应的？是那人吸收了那两个魂兽的魂环， 唐三今年才多大，还不到30岁吧，他怎么可能成为封号斗罗？ 陛下，陛下， 笨蛋！当年你们谁会相信他能带着史莱克学院的一班人战胜我武魂殿的黄金一代？你们谁能想到他那10万年魂兽女友会为他献祭？能人所不能，视为人杰。这个人必将成为我们日后最难对付的敌人，甚至没有之一。没想到他比他父亲唐昊更难对付。 比比东实在忍不住了，猛地一挥手，月关的身体顿时被震得飞了出去。另外三位封号斗罗看着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的比比东，噤若寒蝉。比比东脑海中不断回荡着各种思绪。 就这么回去？不行，不能就这么走了。此行的目的还没有达到，如果没出现唐三这个可怕的威胁，我或许还能再找机会寻觅10万年魂兽。但现在，显然已经没有时间了。我需要巅峰，更需要跨出那最后一步。 转过身，比比东望向星斗大森林深处，眼中已是寒光烁烁。唐三当然不会再给比比东找到自己的机会，出了星斗大森林，他立刻飞入高空之中，朝着一个方向急速而去。终于到达了所有魂师的梦想境界封号斗罗，但唐三的脸上却始终挂着一层寒霜。尽管体内魂力生生不绝，比先前八环时强大了一倍不止，推动着他的身体飞行在空中就像是一道幻影，可是这些却丝毫也无法令他产生兴奋的情绪。在他的脑海中始终回荡着大明和二明献祭时说的话，还有他们化为血色虚影渐渐淡去的情景。 虽然小五现在还处于昏迷之中，可现实总要面对，大明和二明的死无疑会对他产生巨大的打击，无论怎样都要先将小五复活了再说，仇一定要报，但却不是现在。 尽管唐三相信凭借着自己已经达到的封号斗罗实力，再加上海神三叉戟已经拥有了和比比东一拼之力，但差距还是明显的。而且他马上就要将魂环还给小五，在魂环不全，比比东身边还有大量强者的情况下，报仇的路还很远。几乎是不停歇的飞行，在强大的魂力支撑下，唐三在空中整整飞了2天时间，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这个地方是比比东怎么也不会找来的，因为这里不但是天斗帝国内陆，而且也是极其隐秘之所。这里依旧是一片大森林，没有半分停顿，唐三穿林而入，顺着自己熟悉的路径前行着。这个地方他甚至比星斗大森林还要熟悉得多。如果说星斗大森林是他的悲剧地，那么这里就是他的福地。在这里他得到了大量的仙品药草，帮助史莱克七怪有了与武魂殿黄金一代一拼之力。在这里他得以冰火炼金身，为自己之后的修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样是在这里，他的母亲得到了冰火两仪眼的滋润，快速恢复着。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